陪伴你洗去寂寞。Oh, I miss you, I miss you, yes I miss you。问我怎去再忘掉？共对风中那刻发飘渺。分到此，但我怎可以了？ Elaine, Elaine, Elaine, yes I love you。 方中渺渺，如对我沿途遇上一个浪潮。Oh, I hate it, I hate it, yes I hate it。 仍爱你仍期望，即使错了，还爱你而其实你不会明了。I still love you。Yes, I love you。 问我怎去再忘掉？共对风中那刻发飘渺。缘分到此，但我怎可 Oh, I love you, I love you。